购全新 XC60， 让驾乘超出您想象。 让城市融入自然，让音乐倾听彼此，让我们望得见山，看得见水。歌飞扬，带你亲近田园，回到纯真。 我是刘慧，每周六日早六点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敬请赏听。阳春三月的最后一天，最后一个周六，清晨的时分，你已经开始周末的安排了吗？又一个春天的来临，又一季可以和自然最亲密的接触，不要再错过那些花枝招展的动人景色吧。早上好，我的朋友，每周六日早六点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为你倾心上演歌飞扬，我是刘慧。民歌走天下，今天我们要在各地的一组民歌里来感受春天的味道。暖场歌，我们来听一首融入了北京通州地区民歌元素的《对花》，来自李明阳与王丽飞的对唱。

格桑花来自组合雪莲三姐妹。格桑花又称作格桑梅朵，它到底具体是哪一种植物，一直以来都存在着广泛的争议。在藏语当中，格桑是指美好时光或者是幸福的意思，那梅朵是花的意思，所以呢，格桑花虽然说它不太能界定是哪一种植物，但是一直也把它叫做幸福花，这件事情是没有争议的。寄托着藏族人民的期盼，幸福吉祥的美好情感。葛飞扬民歌走天下，继续来听的这首歌同样来自青藏高原，有请姚贝娜和尼玛仁泽亚东共同讲述这一首《冈拉梅朵》。 望得见山，看得见水，欢迎继续收听。 三十里铺创意于那首经典的陕北民歌，创作者是布衣乐队的主唱老吴。歌曲前奏部分的古筝 solo 还是相当有想法的，但是进入到后半部分副歌以后，我个人觉得哈，不尽如人意，不够好听。好，今天中场休息前的最后一首，我们来听一听同样的一首经典戏曲改编的戏歌，有请吴琼带我们来领略安徽黄梅戏的魅力。山野的风对花，葛飞扬、刘慧在北京音乐广播邀你，我们稍后见。 一个样子

让城市融入自然，让音乐倾听彼此，让我们望得见山，看得见水。歌飞扬带你亲近田园，回到纯真。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尽情赏听。 爱上草原，爱上你。 草原爱上你，来自七七格。很多人心中都有草原梦啦，在梦中那是一望无际的碧绿牧草，满山满坡的牛羊，不能少了欢笑奔跑的姑娘，对不对？如果当你在城市的水泥丛林当中喘不过气来的话，不如就到歌谣当中描绘的地方来看一看咯，让自己随风在蔓延的绿色中尽情荡漾。刘慧，欢迎你回来，欢迎大家继续守候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歌飞扬，民歌走天下。这一站，我们有请大家在李曼的歌声里来感受青海，听听那里流传着的动人情歌《花儿与少年》。 在新疆有一座城叫阿克苏，这个维吾尔语翻译过来就是清澈的水，素有塞外江南之美誉，是著名的瓜果之乡。这个古丝绸之路上的重要驿站历来被很多音乐人所青睐，今天我请大家来分享的这一首来自徐千雅的《雅克西阿克苏》，像一首风景音乐短片，让人对于那里的美有着目不暇接的畅想。歌飞扬，民歌走天下，欢迎您又一道踏上新疆的土地。 偶尔放一滴在天际，他的木河流淌在梦里，追随千年丝路的传奇。飘向你， 歌飞扬，带你领略最真最美的音乐风景。歌飞扬，带你望得见山，看得见水。欢迎继续收听。 《李传歌》一首在赫哲族传统民歌曲调基础上改编创作的歌曲。今天我们刚才分享到的这个颇有摇滚范儿的演绎，不知道你意下如何呢？来自歌手侯旭。我记得曾经有个朋友跟我讲，说他听完之后的感受就是觉得那个首唱者郭颂老师听了可能真的会晕过去。我倒真的不觉得啊，一代歌唱家的情怀首先不至于如此狭窄，再有如果听到新一代音乐人还能够如此用心的来改编创作民歌，他一定还是很开心的。不管如何，民歌有了多面性并不是一件坏事。 好了，今天节目的最后一站，我们就落脚在东北，为您推荐一首来自阿以骑兵的《幸福家乡》。接下来是月影留声，我是刘慧，感谢你对明哲的支持与捧场，再次祝你周末愉快。 松花江水长又长，煮酒泛舟在家乡，随风飘来一阵香，与民如父心肠。我是刘慧，每周六日早六点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敬请赏听。 谁赐愿这心田。好久已不见你总在 叫醒你的耳朵，凌晨一点到两点重播，余云主持，千千阙歌，唱尽春日，好梦酣。